去买一些东西，待会儿再来接俺。 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，总不见得像土行孙那样学了地遁术吧？这腾宝国能上哪儿呢？哎，黄泥岗一带这些年还闹狼吗？ 你是说报国遭狼了？ 哎，百里黄泥路，八十是狼道啊。 藤庄靠近黄泥岗，如果从村口出发到县城大约是120里路。所以当时周兰华才说了个头，按着心里呀、就咯噔的一跳。滕宝国十有八九是遭了狼害了。当晚俺就赶到了滕庄，和村长周光地啊，也就是兰花的叔一合计，立马带着大伙将黄泥岗一条道细细的过了筛，整整搜索了8个钟头啊。一块块黄土磕了都给翻了身了。老伙计，你没法说俺不尽责吧？到头来啊，果不其然 找到滕宝国的遗骸了。 嗨，你还真指望这些恶狼吃人能吐骨头啊？不过俺在一个小山包前找到了这顶军帽。 哦， 你瞧， 军帽 白色的帽衬已经被血水染成了咖啡色了，上面还沾着一小团肉和几根毛发呢。 钝器之伤也会造成这种失血现象。 那么这把水果刀呢？这是在茅草丛里找到的，你仔细瞧瞧。刀口底部和刀鞘处还沾着两根细细的灰杂毛。这不是狼嚎是啥呀？这把刀啊，准是保国在最后拼搏的时候使用过的武器。 也许你的推理无懈可击。 也许？俺不懂你为什么非要在鸡蛋里挑刺儿啊。这军帽，这水果刀，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嘛。除非啊，你想跟俺死抬杠。 可这事儿啊，你该向县公安局和刑警队报告。 俺懂。这不，你大驾光临的前1个钟头，俺正在赶写报告呢。有案必备，路以备忘嘛。 老乔，我的意思是，你在去滕庄勘察前，应该和县刑警队联系，让他们一块去。 俺自信，俺也是科班出身。刘刚，别忘了，俺们还是警校的同学。 哎，我没忘。要不我到山东的第一站，怎么会到你这儿来呢？ 你是来嘲笑俺的？喂，俺是乔红林。哦。县刑警队啊，你找谁啊？上海刑警队的刘刚。 找我呢。 他在这儿。那 哎，老乔，你看这 你可真找我在这儿啊。到俺这儿还不到一时半刻，这县刑警队就盯上你了。 我可没找过他们。哎，我是刘刚。什么？沈西？你上午才到？哎呀，沈西啊，我是来度假的，你还让不让我清闲清闲？什么？我可不是重点保护对象。什么？他也来了。等一会儿。哎呀，老乔啊， 啊， 看来你要大破费了。 怎么？ 上海又来了两个度假的朋友，看样子他们也是冲着德州扒鸡来的。 他们和你什么关系啊？ 一个是我的助手沈西。 好啊。也是吃公事饭的，这位俺可不请。那另一位呢？